回来2013年10月20号的金匮天下和一周那个会试前间，在这个路易斯里面呢有安东尼了啊，有叶威廉了啊，杜比也回来了啊啊，这个星期我们就会知道呢，下个星期啊这个美国的哈、国会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个危机呢有望可以解决了，但是那个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呢？那个安东尼怎么看的啊？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把问题延后去解决，实际上是没还没有解决，只不过是呢把问题延后了，就是解了那个延为之急。 嗯， 啊哈。所以我们见到了上个星期，其实美元的表现呢是非常的不济的， 啊， 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把那个国债的上限呢，延到明年的2月7号，还有就是政府的拨款呢，政府运作的那个预算拨款呢，就是到明年的1月15号，只要的话呢，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呢，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的，大家的争拗了，还是会重演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离美国只不过是把问题延迟解决，现在实际上呢是完全没有解决。所以美元也没有那个力度反弹的力度了， 就这样说了，一定会死，但是没那么快死 对对对，就是给了他救命单，但是这是不是可以救命呢？是其实还没有的，他的病还在，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治好的 所以说这美国 不及板呢。 其实上个星期美元可以说就是全程挨打了最主要原因就是第一就是美国那个解决问题财政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第二的问题呢就是美国呢根本的他被那个评级机构呢就是走出来就是说比如是穆迪呢他走出来说就是把美国的评级呢列入了那个负面的观测名单意思呢就是说要是你还是怎样坚持下去的话呢你不把那个财政问题完全解决的话呢我是有机会把你的评级呢降低现在他在穆迪的评级版里边呢，这还是三条 A 最高评级的，就是 AAA。但是可能呢，就是要是他问题还是怎样下去的话呢，没有解决的话呢，他的评级呢就可能会降低了，但是穆迪把他列入那个负面的观测名单。另外我们国内的一个评级机构呢大公国际呢就把老实不客气了，就是把美国的评级呢就干第一期，就是由 A 干到 A-A-A-minus 好像很公平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们呢这个国内呢也是买很多的美债日本也买了很多的美债，所以这样把那个评级呢杠低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国家都是非常担心的 其实他要是降低了他评级，他的评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现在是最高的评级嘛，把他降低一期来说，其实影响也不会太大，但是呢美国呢，他的财务负担就可能大了很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刚刚呢在昨天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有报道就是说美国的国债呢已经升破了17万亿的水平，那你知道就是要是评级被调降的话呢，它的利息呢，付出的利息呢，就自然就会要高一点，因为它已经不是最安全的投资产品了嘛。它要是利息提高一点的话，对于美国负债17万亿来说，每高一点点的利息，他要付出的利息呢就会高很多就会多很多， 但是也是因为美国政府停摆了那个 影响到经济，也是亏损了很多，是吧？ 对呀，初步的估计呢，就是美国的那个经济损失呢，应该是241美元，相当于呢，就是它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是0.3到0.4个百分比左右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也觉得就是联储局呢，应该这个月月底。开会议息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没有任何的新动作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经济损失啊，停摆期间损失那么大，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可能联储局呢还是会谋定后动。根据那个不就是彭博还是路透社呢，他的统计，现在市场人士把那个美国退市的时间表呢，估计应该就 明年 是 2月啊， 明年的2月的还是3月的时候才会走出 因 大 为呢， 出 明年的时候就百兰克就下来了啊，Bernanke，然后就新任的联储局 新的 啊主 主 席， 席是 Janet Yellen 就会上场了，到时候再做评估也不迟了。但是现在市场估计呢，就是他明年3月才会退市。把那个现在每一个月买851的 MBS 跟那个国债呢，减少到700亿左右。美元上个礼拜表现弱呢，是除了那个美国的国债问题，国债跟预算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之外呢，跟那个评级被评级机构就是降低 调 之 低了 外， 啊。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开始担心呢，就是美国那个购物的高峰期，就是感恩节跟那个圣诞节， 转变啊。 它的销情呢可能会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就大家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政府停摆的时候，很多公务员呢他出不到工资。对消费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有80万到100万人呢，他拿不到工资了，在停摆期间，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企业因为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呢，他不会请那么多的工啊，卸那么多的职位， 临时工也挺少了 职 啊。 工也对对对。所以对于美国其实没有收入了，怎样去消费呢？所以我大家都估计呢，就是美国的11月底到12月的感恩节跟那个圣诞节的销情呢，会未如理想。对美国来说呢，也是对美元来说也是另一个打 但是 击。 美国的经济也是这样的啊，前景是不是太好了？那邻国那个加拿大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加拿大呢，它的经济跟美国的是比较紧 密 密 切的啊，密切。 密切一点的，对，所以美国经济要是前景不好的话，对加拿大经济也会也有一点的负面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见到就是国际油价呢，已经回落到那个100块美元左右了，加拿大的经济和石油的出口呢，和跟那个油砂的出口呢，对加拿大来说是加拿大经济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油价回落来说，对加拿大呢也是经济有一点点的影响。所以我们见到上个星期，其实美国美元比较弱的时候呢。只有一个货币呢，是升幅是不太显著的，就是加元了。 加元啊， 对对对， 但是在说到了加元是相比货币的一种呢，其他两个澳大利亚和那个新西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那其实美国的因为美国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暂时解决了，那个我们叫做什么冒险的抑郁呢提高了对澳元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数据，近期的数据呢显示，就是中国我们国内的经济还是比预期好的。我们这知道就是第三季的 GDP 胜负是7.883。 所以 比， 这澳就呃，这个澳大利亚就 对 带 对 好了哈。 澳，对对澳元跟那个澳元呢，也是比较好的刺激，所以我们见到就是中国发布了那个 GDP 数据之后呢，澳元跟澳元呢，走势就是强起来了，两个商品货币都是高收的， 那回到那个欧洲大陆，就是英国和那个欧盟又怎么样的哈？ 欧洲方面呢，其实欧洲跟英国的经济都也是我们从近期的数据看呢，它的经济也是有进展的，所以对于欧元跟那个英镑来说呢，这也是比较偏强一点。虽然是上个星期，因为英国公布的那个工业生产跟那个失业率失业报告呢。就业报告呢，是比较差一点。英镑呢曾经回落到1.59的边缘，曾经跌穿了1.59，但是后期因为美国的大家都发觉到美元是还没有条件好起来的时候，欧元跟那个英镑呢，这也慢慢的走上去，欧元升到最高就是1.37，曾经升破1.37的最高是见1.3704了。其实跟2月1号的高位1.3711呢，相差只不过是7.8点左右了。英镑呢也是最高曾经见过1.62的24，这比上个星期低位就是跌穿1.559了，是升了300多点，就是3美仙左右了。 那这 它比较还是比较强的，那个欧元跟那个英镑，其实它强的原因其实就是美元比较弱的原因了。 那回顾了上个星期的那个走势之外呢，我们怎么看今个星期的走势呢？ 那这个星期呢，美国很多在停，美国政府停摆期间的数据都要公布的了，好像是9月的就业报告了，失业率会不会下降呢？那个非农的职位会不会增加呢？对美元本整个升级的走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还有就是其他的数据，大家都会看，就是美国经济究竟会不会真是比我们猜想呢？那么差呢？其他的数据应该可以提供一定的线索，但是就像美国的那个9月的就业报告出来的成绩好的话，我相信对于联储局这个月底议息的结果还是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从大为看呢，就是。美国在停摆期间，它损失了241亿美元，还有就是感恩节的消息也不会太理想的话，我相信联储局呢也会按兵不动，就是谋定后动了。 那跟这个星期那个range 要怎么摆呢？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好像有些货币已经穿了啊。 对，因为美元的弱势呢，其实大家都估计不到的，好像那个欧元它升到上去那个1.37是大家预期不到的，澳元也破了，就是我觉得就是0.9650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但是上个星期也是升破了，这个星期呢，我觉得就是美元可能还是就。本周错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疲弱一点，就是弱势会持续，但是也不可以看得太差，因为我觉得就是，欧洲央行会不会让欧元太强呢？我记得就是在2月1号欧元做了今年的高位之后1.3711之后，欧洲央行的行长就是德拉吉呢。Draghi 呢，就是走出来，就是说，他不希望欧元太强，因为会影响到他的通胀目标是达不到他的通胀目标2%的水平，所以自此之后呢，欧元就走跌，会不会现在又毕竟呢，今年高位的时候，德拉吉会不会走？ 一番的说话，提醒大家不要对马欧元太过过分捧着刀呢？啊，就是这一点，我有一点疑问。还有就是英镑方面呢，其实英镑从低位我记得就是在6月的时候，它还是1.50呢，对美元，现在已经1.6几了，反弹了100多点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有一点超买的情况呢？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水平，虽然知道市场人士对那个美元的前景看法是比较悲观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应该美元再跌的空间应该是不会太大的了。好像欧元方面，我觉得要是它你见到1.38、1.300上面的，就比如是130-150呢，其实不妨就是进去沽一点美欧元，就是买一点美元。英镑也是了，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位置应该是1.6280呢，我要是1.62上面呢，我觉得也是不妨就是分注入市的话呢，可以先投进第一注了。 那个 winch 就怎么看呢？ 这个升旗的，我觉得美元可能还是会走弱一点，但是下跌的空间不会太大。欧元方面呢，我看range 呢，就是波幅就是1.3480到1.85，3850。日元方面呢，就是96.50到98.80。英镑呢，我也不是看得太好我想应该是1.60，还是有机会再穿一次的，应该。这个升起的波幅呢，就是1.5940到1.6280。瑞士法郎呢，就是波幅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比较近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活跃了。range 方面呢，我给的就是0.8940到0.9140。还有澳元跟那个纽元呢，也可以看高一线，但是。高，要是高一点的话，大家也不妨可以估一点呢，就是买就是高位可以估售一点呢。澳元方面呢，range 呢就是0.9520到0.9740，纽元呢就是0.8320到0.8580， 最后就是那个加拿大了啊。 那最后加拿大元呢，就是它也是没有什么力度可以升上去的，尤其是它的经济跟美国息息相关，跟那个油价也是息息相关的话，这两个都是看不好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加元也不会上升太多。range 方面呢，就是1.0180到1.0350。 明白。道比好像有个问题想问了，是吧？ 是啊，我有一次朋友了，就让我来问那个安东尼了，你是专家了。他们说了，这美元呢现在很不理想了，很不理想了。但是呢，在一般的人也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元是怎么跌，对它的出口啊，是不是有帮助的嘛？ 理论上呢，就是一个国家，它的货币要是比较疲弱的话呢，对它的出口有影响，因为可以， 是啊，我们教科书是这样说的。 对，因为可以增加的它的出口的竞争力嘛，人家买你的货是比较便宜，你的货出去的时候，竞争力也比较好一点。但是在美国方面呢，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什么角度啊？ 最主要就是美国的出口的很多呢，都是比较高科技的产品，它是对那个价格的敏感度呢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要是大家 什么产品啊？是飞机啊，这些东西啊， 对， 武器啊， 高科技的都是它出品主要都是那个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个卢宾，就是鲁宾做那个财长的时候， 他一直呢，就是啊，支持就是要强美元的政策，采用的是强美元政策。他说就是强美元呢，符合美国经济的利益啊哈。 没 所以 有什么影响的，强的美元对于美国 对， 出口 所以 什 我 么 觉 的。 得美国是不怕美元强的啊。 因为他的出口的东西了，这货品呢是代替品，它这个没有什么这个competitors 的， 对 没 对， 有这个竞争 没有 的。 竞争的对手。啊哈，所以美元方面说也是这个也是我觉得美元应该不会跌太多的原因呢，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弱美元去扶持经济。 明白明白，那这个星期呢的衔接就到这里了哈，希望呢各位网友呢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不要盲追啊，因为我们的有资源有限，一个星期才可以做一集的节目，但是呢如果未来的话呢那个资源比较丰富了，我们可以想多一些哈，多一些节目就指点各位网友怎么可以在汇市的走势上呢赚一点钱啊！今个星期的时间就到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我们再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汇市走势啊！拜拜， 再 谢 见， 谢 谢谢谢。 啊，再见。